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知天文地理，下知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浩浩汤汤。 好，欢迎大家咧翻到嚟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啊！咁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火星任务背后嘅科学啦吓。头先讲到一样最有趣噶啦吓，因为我亦都好中意嘅就系天体力学嘅问题啊，就系究竟我哋去月球又好，或者今次我哋讲去火星又好，太空船所采取嗰个轨道系点样样嘅咧？嗱，首先我哋有一个概念咧，就系话理论上我哋中意点行都得嘅，即系太空船点样飞去火星都得嘅。但系系有一种轨道咧，系最悭燃料。咁你啲燃料啊好紧要噶啦，系嘛？即系，所以咧，我哋一定系拣嗰种最悭燃料嘅。而嗰种轨道咧就叫荷夫曼轨道。但系咧，而家大陆啦，冇办法啦，台湾都系啦，因为佢用普通话，所以叫霍夫曼轨道吓，即系等于霍金，本来叫 Hawking 噶嘛 ，Hawking 啊，叫点解你唔到何金啊？吓，但点解叫霍金啊？一个霍字，普通话就系、是。即係咁樣發音啦，即係我都無謂啦，唔知發錯。好啦，咁但係所以呢個 Hoffman Orbit 而家叫霍夫曼軌道呢，好講出嚟個概念好簡單嘅啫。嗱，大家想像譬如中間有一個籃球就係代表太陽啦。咁而家呢就係有一個大大地嘅西柚啦、其實唔啱比例㗎，因為其實同太陽比例呢應該細好多，咁但係好難搵個咁實㗎啦。好啦，太陽就當係不成比例嘅一個籃球，咁隔一段距離呢就有個西柚，就係地球啦、再遠啲就有個細細地嘅金生唔係嘅橙啦，橙就係火星啦，咁樣啦。咁其實係呢個西柚同嗰個細嘅橙就一齊環繞住太陽㗎嘛，環繞住呢個籃球㗎嘛、但係其實佢哋兩個軌道呢大致上係圓形，但係嚴格嚟講都係橢圓形啊，橢圓形。所以先有所謂咩叫火星大衝，就咁解啦，就係話當地球太陽、地球、火星連成一直線，咁地火之間距離就最短啦。咁最短睇得最正啦，係咪？咁但原來距離呢係會變化嘅，就係、視乎佢哋喺處喺佢哋嘅橢圓形軌道嘅邊個位置。咁如果所以呢有啲嘅情況呢，就係佢哋嘅距離會最少，即係地火嘅距離會最少啦，嗰、那個就叫大衝。opposition， 所以間中有時隔幾年你都會聽到話，哎呀火星大衝啊咁樣啊，就咁解啦。咁但係呢其實我哋而家要發射嘅軌道就點呢？首先我哋唔好理嗰個西柚同個橙先，我哋淨係睇佢兩個軌道，即係我哋當係圓形啦，為咗方便起見，即係有兩個軌道係環繞住呢個籃球嘅。我哋呢就喺地球嗰個軌道就出發，就要去到火星嘅軌道啊，啱啱啊，係咪？但我哋唔係直線去嘅，直線去呢得，但你由頭到尾呢你都要開著個火箭，係會嘥好多好多燃料嘅。但你會有一種方法呢，就係、是、你就會設計一個軌道，個軌道呢就係一個橢圓形嘅軌道啊，今次真係好橢圓形啦。但係呢個軌道嘅一端呢，即係佢長條形啦，個橢圓形呢一端呢就掂住地球軌道，一端呢就掂住火星軌道。呢、個其實講完㗎啦，其實咪就係荷夫曼軌道囉。好啦，咁你就會首先要令到呢地球出發嘅太空船就要進入呢個荷夫曼軌道。咁佢進入咗呢個軌道之後呢，其實呢、個就係關鍵啦，呢個係最基本嘅常識啦。如果唔係你聽完我今次節目等於冇聽㗎啫，咁你就佢除咗出發嘅時期佢要進入呢個軌道係要發射火箭，同埋去到火星嘅軌道佢要同火星大家係即係配對返嗰個速度，即係要跟返又要發射火箭。佢中間 99.99% 嘅時間呢係完全係冇動力嘅。 用慣性。 嗰、那個就我哋叫做自由落體運動。係、即係我哋叫做 free falling。佢有個慣性嘅成分喺度，但係其實佢就係一個你入咗某一個軌道呢，你其實就係 under 曬所有嘅萬有引力嘅影響呢，你就係、即係正如地球環繞太陽使唔使動力啊，唔使㗎嘛。你使唔使有啲天使喺後面推住地球喐㗎？唔使，以前啲人有啲以為啊，即係牛頓之前啲人都可能以為，哎呀死啦，有好多天使，上帝派好多天使推住個地球，遠望個地球點樣環繞太陽呢咁樣。其實唔使㗎嘛，喺萬有引力作用底下呢，你一進入咗個軌道呢，你就不斷咁樣循環咁樣運動呢，係唔需要動力嘅。好啦，咁就係熄曬火箭㗎，唔需要燃料㗎。所以你個太空船呢去火星都係咁去法嘅。你首先進入地球軌道先啦，即係好貼近地球啦。好啦，到咁上下點火 點火呢，就是提升那個太空船速度，咁佢就脫離地球軌道，就進入呢個何夫曼軌道。咁呢個何夫曼軌道係一個橢圓形㗎嘛，但其實個去程呢就只係用咗呢個橢圓形嘅一半、 嗯、 一半嗰部分，咁佢就會去到火星軌道。但佢回程呢佢就用埋嗰半，即係概念上啦，但其實已經走晒㗎啦嗰啲位。咁、 嗯、 但係佢回程亦都一樣啦，佢離開火星嘅時期就要點一點火、 嗯、 之後就熄火、嗯啊、即係等佢慢慢煲湯呀、啊、熄火。咁然之後呢佢八隻膠嗰點九嘅時間呢又係自由落體運動，我哋叫 free falling、 嗯 啊、然後佢就到地球呢佢要點火，要同地球即係、配對返個速度，然後進入地球軌道，然後就降落咁樣嘅。咁呢個何夫曼軌道呢有一個好重要嘅，其實嗰套電影又係側側膊唔多角嘅、 嗯、 就係、是、叫做發射窗口啦。發射窗口英文叫 launch window， 其實電影入面呢好快脆咁樣呢，佢快到呢佢都博你聽唔到，佢、 嗯、 有提到 launch window 呢個字嘅，因為我豎起耳仔聽嘅。咁、 哦、 但講完之後就算啦、 哦啊、 因為如果唔係太解釋呢啲觀眾好難明啦、啊。咩、嗯、叫發射窗口啊？嗱、啊、你諗下啦，頭先我話唔好，即係我哋忘記咗嗰個西柚同嗰個橙，不唔好啦，唔好西柚橙，我咁不如叫大橙同細橙好過啦、 嗯 啊、易理解啲。地球就大橙，火星係細橙。我剛才就話你唔好，即係你忘記咗個大橙細橙啦，你淨係考慮嗰兩個軌道啦，咁我就介紹咗何夫曼軌道啦、嗯、但係現實上我哋唔係想去火星嘅軌道，我哋係想去火星你去到嗰個軌道嗰度，火星唔喺度，唔喺嗰度，你咪嘥鬼氣係咪、 嗯、 所以呢我哋要發射一個太空船由地球出發，而呢個何夫曼軌道當嗰個太空船按照何夫曼軌道去到火星軌道呢，其實我哋都要計準呢，計到準就係啱啱嗰陣時火星就去到嗰點。咁、 嗯、 所以呢其實佢出發嘅時期呢，地球同火星嗰個相對位置呢係有極其嚴格嘅要求嘅。佢、 嗯、 係要啱啱喺一個咁樣嘅配置，我哋叫 configuration 啦、 嗯。 咁你就先好發射，呢、這個就叫 launch window 啦。咁、嗯、所以呢個 launch window 呢原來中間係要200幾日嘅。即係剛才我講何夫曼軌道呢嘅一半啦，嗰、 嗯、 一半呢都要飛，你可以話飛啦，我哋通常習慣叫飛啦，但係嗰個飛呢係冇動力嘅飛呀、 嗯、 即係冇動力嘅飛，但係200幾日先去到。所以你就要200幾日前呢，其實你就喔、哦、火星而家就喺呢度，但係呢我哋而家發射啦，但係當個太空船去到火星軌道呢，呢200幾日呢火星就啱啱去到嗰個位啦。 嗯， 咁所以呢個發射窗口、 嗯、 但係呢呢、這個就是對火星探險構成最大最大嘅困難。因為原來你登陸咗火星啦，假設你登陸咗火星遇到啲回程呢、 嗯、 你又要等回程嘅發射窗口喎、 嗯、 陰公啊。咁科學家計算過呢，即係 typically 呢，其實你要等下一個發射窗口呢，我睇返個數據啊，係冇記錯啊，你基本上係要等呢四百幾日，得人驚，仲耐過你嗰個旅程係啦。冇錯啦，我呢度有啲數據，我自己一早已經揾咗啦。原來佢話正常情況底下呢，你要喺火星上面係要留年幾，458日啦，咪即係年幾囉、 嗯、 即係你唔係話隨便走㗎、 嗯 啊、你係要等年幾你先可以有個發射窗口就返返去。咁、 嗯、 我但係個問題個電影一開場佢就冇講到係咪已經留咗年幾、 嗯、 即係佢冇講得咁詳細啦。咁、啊、但係你講臨尾就個母船話要用引力加速返轉頭要救呢，其實究竟佢係唔係喺個發射窗口呢、 嗯、 因為你唔喺發射窗口，我都咁講啦，大家有個概念，其實你唔需要等發射窗口，你唔需要用何夫曼軌道嘅，你喺太空度你鍾意點飛得㗎，佢真空㗎嘛。但係有一個特點就係話，你如果係咁飛呢，你就要有無限嘅燃料，因為你全程都要開住個火箭嚟去修正你嗰個嘛，你唔好忘記你一路飛嘅時期你係全部都喺太陽嘅萬有引力底下㗎嘛。咁唔我講你要用一個 non-orbital 嘅 trajectory、哦、即係其實你就要揀一個 orbital 即係軌道式嘅軌徑呢、哦、你就係可以冇動力飛行自由落體嘛、 嗯嗯、 但係你係要專登揀一個呢係 non-orbital 嘅吓、啊，系唔系自由落体嘅非轨道性嘅路线去飞呢，就即系由头到尾你都要开行火箭。 哦， 咁你就死得啦，即系唔使谂啦，去边咁多燃料，带咁多燃料咁打火箭啦，系嘛？ 即係受太陽嘅引力影響。 咁講係啦，你諗下，喂，我哋水金地火木土天海冥喎，去到冥王星甚至更遠喎，個個都乖乖咁環繞太陽。咁、 哦、 你話太陽嘅萬有引力係咪無遠忽界呢？係咪？咁所以基本上你任何物體喺太陽系之內，你都係受住太陽嘅影響。當然你如果近木星就受木星影響添啦、嗯，再加埋木星影響啦，係咪？咁、啊、所以話點解我哋有無限燃料嘅話呢？你就可以鍾意點飛都得、 嗯、 即係科幻小說入面啊，嗰啲咩飛俠哥頓啊、Buck Rogers 啊，媽媽我鍾意直飛去火星都得、嗯、但喺現實世界我諗呢，即係可望嘅將來呢都一定唔會咁做嘅、 嗯、 因為你估我哋真係神仙咩？神仙就得係咪，所以你一定用河寬慢軌道嘅，但河寬慢軌道你就要考慮發射窗口、 嗯 啊、去扁同埋即係回程。咁但係科學家呢都好醒喎，即係我睇咗啲有關於火星探險嘅材料有講到呢，佢話去嘅時期嗰200幾日就走唔甩㗎啦，但係呢喺上面留幾耐呢原來係有得諗嘅。有得諗點呢，科學家好死聰明嘅。佢話如果我哋回程唔直返地球，反而呢係過家門而不入啊，所以過家門就唔係真係過地球嘅，可能係過地球嘅軌道啦、 嗯、 我哋直闖金星，記唔記得啊，水金地火嘛，金係第二嘛、嗯、即係我哋仲入去太陽系嘅內圍先、嗯、原來我哋就話呢，如果我哋即係計準嗰個位置呢，我哋原來係可以等到一個機會呢，我哋可以飛返去就係、是、繞過金星、 嗯、 然後先返地球，就利用一個引力加速啦。佢、 嗯、 話如果我哋回程利用呢個金星嘅 gravity assist 呢，就可以大大縮短滯留喺火星嘅時間、 哦、 就可以一減到呢，嘩勁呀呢個，即係當然你要等嘅，即係你要等個時機啦，即係唔知幾年幾月幾日啦、就係、是、30日喺火星上面30日。咁就當然呢就一下子變得好逼迫啦，因為你所有嘅嘢都30日入面做晒，咁、嗯、你啲探險啊 ,30 日就唔係太耐啦，咁但係就你比起458日係人都揀30日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如果回程再計埋嗰200幾日呢，呢兩種方法呢，舊嘅方法即係回程唔用金星呢，就要919日啦。嘩 ,919 日。啊，接近三年嘅時間成程，咁但係如果你用咗金星轉軌啊，啊轉軌咧，咁、嗯、咧就545日， 嗯、 啊就慳咗真係好多嘅，幾百日嘅慳咗。咁、嗯、呢就係有關咧去火星探險嘅河寬慢軌道發射窗口嘅計算啦。啊，咁而家咧大家聽完呢個節目咧，已經叻過曬世界上好多人噶啦。 嗯， 啊，因為你世界上你諗下，10,000嘅觀眾入去睇火星任務，有幾多個觀眾知道背後呢個河寬慢軌道咧？好少啦。 冇乜人知， 冇乜人知啦。咁大家而家聽完呢個節目咧，就知啦。 嗯